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喂，我哋讲唔讲元水嗰集定讲呢集？ 元水啊，都可以讲下噶， 好唔好啊？ 元水啊， 好啊。今日我哋谈一集饮水思源。咁啊，屌你老味！我话俾大家听，嗱，今日我哋都系情商翻啦，头一骨阿笋哥坐翻喺度，我哋真系大家有得听好听啦。点解我哋听捻咗之后，我话俾大家听，我哋一定会搞。喂，你如果真系有咩三长两短，介唔介意话俾网友听？你幾時出品啊？嗰啲咁噶， 都好嘅，其實多多啲白金啊，係咪先？ 白金唔知有冇啊，不過而家多啲。 我可以整翻張白金卡俾大家。 屌你老味，白金燒嗰啲啊！屌你派張白金卡俾你啊！多謝你啊，做咗白金料。我哋今集談一集飲水思源，我話俾大家聽，喺英國老年代呢啲冇驗過嘅，點解咧？英國老年代咧，佢係希望咧，我哋嘅人民啊唔夠醒目，嗱呢啲一定係政府做嘅嚇。佢咪喺一啲公屋度，屌你大量去加入嗱，點解以前啲人咁難考到大學？就係、因為我哋飲得多呢啲嘢啊嘛！我話俾大家聽，嗰陣時個年代咧，阿媽最中意咩咧？廣告成日都賣噶，食補英丹，你有冇食過啊？ 冇， 我食好撚多啦，阿媽唔知點解買俾我食。第二飲咩咧？肥仔水，你飲過未啊？ 冇，我咁肥都點會飲肥仔水？ 細個邊係過撚個恩雕鬼命噶嘛？ 真係唔知喎。 嗱，我嗰陣時 B B 仔咧，即係讀書嘅時候咧，學校一定做咩嘅咧？唔使讀書嘅，啲人做咩咧？一三二四六，我讀教會學校嘅，唔係派啲乜撚嘢奶粉板你翻屋企飲咧，就派嗰啲嘢食，嗰啲奶粉一定係食撚懵你啊！裏邊有大量三聚氰胺啦，第一，第二樣嘢咧，屌你老味嗰啲導失拿，嗱我哋成日都導失拿啦，派奶粉啦，當體重啦。我哋嗰陣時冇肥仔嘅，個讀書小學嗰陣時，個撚個好似屌你老味饑荒一百嗰啲咁翻嚟。恩滋滋，屌你老尾！政府咧，英國老年代就希望你唔好成日諗嘢。我諗嗰個水喉裏邊都唔知有鉛水啦，都唔知有啲乜撚嘢啊！同埋嗰陣時最興食咩咧？政府成日叫人食魚肝油，屌你老尾，咪食撚到中毒咯！魚肝油成日都會中毒噶嘛。 哦，我食好多噶喎。 嚇係咩？ 係啊。 喂，唔好撚食啊！ 哦，已經係過咗去嘅事。 係急性中毒啊！真㗎，唔好笑。我收過兩個 case， 急性中毒。我問佢你點食魚肝油㗎？魚肝油丸當糖食咯，屌你！ 咦，我又係喎。 係咩？ 我細個好中意噶。 你知唔知係唔得嘅咧？ 唔知㗎。 藥嚟㗎，係 啊，當糖食咯，佢咪賴嘢咯，即係當糖食，即係一日食一罐咁啊，閪咗啦嚇。咁啊英國老年代佢又我諗，我哋個水喉裏邊好多啲古靈精怪嘢，到而家我國收翻之後咧，佢又唔想啲人咁叻。又不想啲人咁聰明，咪俾新一代啲 B 飲多啲鉛水咯。第一、第二樣嘢，除咗鉛水之外，飲重金屬咯，快撚啲你班撲街釘蓋嘛！屌你老味！我話俾大家聽，你試下驗下空氣質素裏邊啲嘢啊！嗱，喺呢個珠三角一帶，個空氣污染係非常之嚴重嘅。我話俾大家聽，我有嚴重嘅敏感症。我睇牛係一個皮膚專科。咁咧，佢對我啲敏感症都拗撚曬頭。點解？因為我食好重好重嘅抗敏感藥同埋抗排斥藥。咁我問， 咁會射唔到精嘅咧？因為抗咗敏感啊。 而家打飛機都唔撚硬啦。如果有啲大波咧， 同埋排斥唔到啲精出嚟。 係，如果而家個即係收音機或者係即係你係聽緊呢個節目，你又大波啊，又靚女，我希望你嚟俾我屌下屎窟窿啊，飲下人奶啊，可能我有起死回生嘅一刻嘅時候，多謝你啊，屌，起碼試過先啦，屌。我話俾大家聽，喺空氣裏邊，大陸政府可能真係特登，佢。安排或者是生產一些非常之毒的元素或者是令到人類很敏感的東西就即是在珠三角一帶排放了我告訴大家在那個我的敏感情況裡面有時我出去這裡尤其這裡這裡元朗一帶近住後海灣一邊呢有些風一吹過來我試過一次回來家我在西鐵站走回來有一口那些邪風一吹埋嚟，發生咩事咧？塊面唔使三十秒，即刻隻眼咧腫曬，開始唞唔到氣。咁我知道係敏感嘅，又吸咗啲唔知乜嘅不明嘅化學物品或者啲咩鬼嘢就敏感。第一時間喺條街度，我因為袋住支 Ventolin Puff 嗰啲救命嗰啲哮喘藥，狂噴，噴撚到真係支嘢打柴為冇曬為止，開始唞到啖氣，但係隻手好震。回嚟屋企即刻食抗排斥藥，頂咗差唔多半個鐘頭，開始冇事。 我告訴大家，屌你老尾，有些你去看醫生，醫生就說，喂，會不會是你的人精神狀況不好，黐撚咗線啊？這些你驗都沒得驗啊！第一，你不知道什麼來的，第二，你唔通叫我醫生？我嗰日喺呢度俾陣邪風吹撚過㗎，你喺呢度收集空氣樣本啊！人哋屌你老母啊得！即係你雖然嗰個方法係合乎科學，但係唔合乎佢諗嗰樣嘢啊嘛！你去驗敏感症都係驗你幾廿格喺個身體畫幾廿個格仔，驗佢嗰幾廿種有啊有冇啊冇嗰啲敏感啦。你勾咗呢個科學嗰、那個即係 syllabus， 佢都話冇啦嚇，所以。在現在這個、政府大政府的體系裏面，你不知道他給你什麼東西你喝，尤其現在的政府、你看看他驗水也是的，隔夜水他不驗的、 還有、今次也很古怪的了，你譬如說最後一推到件事去到中國建築樣、啊、然後、即被人串啦，說你其實現在拉雲來計、這個、其實你吸收呢個元能是沒有問題，但我哋做人就冇得拉雲嚟計噶嘛。嗱， 講嗰個人根本上是玩嘢，等於希特拉當年之後，嗱、啊，其實咁嘅，我哋咧、入毒氣室咧拉雲嚟計咧，你一世人吸呢個劑量係唔會死嘅，屌你啦！你試下你入去吸，三十秒包你釘蓋，屌你！ 唔係，即係我覺得咁樣，即係、其實啊。即係頭先你個觀點講到白啲啫，其實係政府陰謀啦，你覺得？ 我覺得直頭 係 啦。 即係佢係用呢、這個佢係呢個散播呢個原毒，令到你啲人啲智商低啲。 啊，仲有一樣嘢喎，你係要好難先發現到中原毒咧。嗱、哦，喺中重金屬嘅毒裏邊咧，中重金屬係好難好難先驗到啊。到你個身體發現到警號嘅時候，已經係到達一個好危險嘅水平。 哦，係啊，因為。啊這個就是人體的代償性、即是當 你其實你發現自己病的時候已經是很稀下的了， 是啊，很稀下的了。 不過原來我昨天才看到一件事，就是看新聞線接，原來香港裝濾水器是犯法的。 裝什麼？ 濾水器啊。 哦，是啊，是 啊， 是啊， 原來裝濾水器都是犯法的。 屌，香港很多東西都犯法的，你知不知道種、基因木瓜，種木瓜是犯法的？ 是嗎？ 香港你能夠在街市買到的木瓜是基因改造的，即是大陸一份十元份那些呢、 啊， 香港咧立咗法例，逢系种基因植物未经政府批准系犯法嘅。嗱、 啊， 木瓜系基因改造嘅一种植物，咁、如果你种，你咪犯法咯。 哦，咁样。 啊，真系犯法噶，唔系讲笑啊！渔农署有机会拉你噶，即系佢证明到你种嗰镬嘢，咁当然啊唔会嚟拉你啦吓。呢、這个就即系香港做好多嘢，你觉得啊好似冇事，其实系有事嘅。嗱、啊，对一样嘢，你话装滤水器，滤水器滤唔到重金属噶嘛？ 係啊，佢話要用呢個液壓式，液壓式即係其實海水化碳嘅方法咧、 啊， 就係、是、可以 誒誒，類似乎， 但係屌你咪屋企整個液壓式海水化碳，你咪玩嘢咩？屌你咪冇我其實，但係咁講喎，即係如果係咁樣講，其實人類好絕望喎，你冇得救嘅喎、 啊， 你其實你焗住水冇得唔飲㗎。 因為佢要控制人口啊，政府最驚係咩咧？人口爆炸，資源唔夠分配，個社會就亂啦。 不過你呢啲個呢種咁嘅睇法，其實好多年前啲人都有講話，點解要即係、就是、個、其實係透過呢個污染環境，然後降低男人嘅精子量嘛， 啊、 然後降低整個社會生育嘛。不過呢、這個我諗，就算佢主觀地佢唔係想咁樣做，但係 客觀 呢件事，呢件事其實都係發生緊啦。你話喂啲水污染咗，你冇辦法㗎。你而家初頭你要搞經濟發展的時候，又沒有好好咁去管理嗰啲工廠的排放量，係啊，到大家有飯吃的時候，佢哋咪會病咯。 啱啊， 係啊，真係冇辦法，其實個。 我哋停一陣先。咁你話嗱，我頭先講嗰個政府俾鉛水大家飲，令到大家即係蠢啲咧。其實之前已經有政府係咁做啊，以色列嗰陣時咧有啲叫做，因為以色列有啲嘅移民去咗非洲嘅，嗰啲叫做乜撚嘢啊？伊索匹亞猶太人，咁佢哋嗰陣時咧，因為伊索匹亞猶太人地人即係喺非洲度種族滅絕啊，所以佢哋就即係將佢哋接翻以色列國家。以色列係一啲有錢人嚟噶，佢接啲窿閪翻去會第一做咩咧？將你避孕咯，咁就話俾女人聽，喂，我哋幫你打啲常規嘅疫苗，點即係強迫性打避孕針，打好多年先知啊！ 因為點解冇仔生嘅啊？屌閪都日屌嘢屌都冇仔生，後屘以色列咪近呢幾年先爆你翻出嚟咯。呢啲簡直係種族滅絕啦！屌你老味，等於香港啫嘛，大陸政府咧憎香港人，佢咪用鉛水去種族滅絕你咯？佢將張標領特登俾中國建設投資投到，就同中交建國，就同中國建設講，喂，啲水喉膨脹加重啲料。點加重啲料啊？啲鉛好貴，唔係啲銅好貴，唔係用銅整嘅。你一攞呢啲料整勁啊！大佬，我國發明嘅超合金，專係俾一啲新類型人飲嘅，飲完之後勁啲啊！屌你， 因為其實係咁。因為其實講真啦，而家你講緊話嗰、那個佢而家直頭係全香港嗰啲水話，要全部都染啊！屌，肯定係染咗好撚多嘢出嚟。即係如果佢哋班撚樣係認真染嘅話， 啱啊！我話俾你聽。最重災區，你發覺係哪些呢？最基層的人食水就是最重災區，公屋是最重災區，第一中產樓宇，你反而你驗山頂的沒事，屌你老 闆，真不出奇。 你最他最不想哪些人生存呢？就是那些窿閪，拖累社會那些，他覺得就給你這些東西嘆。 我怕你醫院那裡很大鑊， 醫院 可能全部屎水來的，那些是 哇！呢、這個係預咗，因為有味嘅啲水成日都。 哦，係咩？ 真㗎，唔係講笑啊！我有一排我帶礦泉水翻去飲咯、 嗯， 真係飲就飲少少味，你嗰陣味好撚怪嘅，你唔知乜撚嘢味嚟㗎。 哦，好似大陸咁樣啦。 大陸似咩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澳門旅行？ 有。 澳門咧，你喺咸潮嚟嘅時候，嗰啲水有一陣好撚怪嘅味嘅，就係同嗰陣味差唔撚多咯。 嗯。 即係。又好似化學藥品，又唔似化學藥品，又好似泥味，又唔似泥味，總之唔知乜撚嘢味嚟嘅咯。 哦， 你飲落口，你覺得屌你都係冇撚滯，真係屌你。 所以真係好撚危險，真係。 因為你水源，你諗下，你冇辦法脱離水源㗎。你話至於你飲礦泉水都唔係安全㗎，因為你而家飲嗰啲樽裝水，佢個方法都係攞水喉水去做嘅啫嘛。 嗯。 但係而家問題個 master 有事啊嘛。 嗯、 即是你在濾水廠出來的 master 有事、啊 嗯、 就不是說我們那些源即是經過水喉有事、啊、可能已經即是那個源頭可能已經是更加要接近這個濾水廠、啊 嗯、 即是你水喉你有什麼可能超標源毒是130多倍、啊 嗯、 現在驗到有些水品是超標成100倍、啊、 哦這麼厲害的 屌你 我直接沒留意 看到真的傻了屌你 但是沒辦法啦即是說真的我又不是說即是、啊即係你坦白講，你作為一個普羅大眾，你有咩搞啫？ 唔係最撲街係咩咧？你買水飲翻去都買唔撚到啊！即係買唔切啊！因為你第一你要煮飯， 嗯、 第二你要生活，你一家四口嗰啲，你點買水翻去做煮飯啊？ 同埋你水呢樣嘢必需品嚟㗎、 啊， 你必定要飲嘅， 衞生必須啊！ 係啊，咁啊， 喂，恐怖啊！ 咁既然冇計，咁啊大家接受啦。 哇！唔撚係話，大佬。中遠毒是死得很慘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慢慢死，第一你要要求政府改善先、 嗯、 我想他今次大了我了，如果水管是你幫了他起了過、 嗯、 真的你幫了他起了過，還有在條水管裡面你不知道加了什麼料去做、 嗯、 即是整條水管都是有問題的，你見這些私樓呢很少有問題，因為用尼龍口、啊嗯、 尼龍口 尼龍口、啊 啊、 但尼龍口尼龍有一樣問題就係佢飲得多會令到不育咯， 係啊， 塑膠嘛， 哦， 係啊，尼龍係塑膠嘅一種，飲得多會令到不育，呢樣嘢亦都係問題啊， 冇計啦， 即係我估唔到香港政府真係咁撚 卑鄙啊， 咁 卑鄙 係啊，咁撚卑鄙，即係你話呢啲係咪有即係冇預謀？我啊覺得唔係啦，即係 同埋講真，呢啲嘢竟然爆得到出嚟啊，即係 冇諗到有鬼毒。 是啊，他本來說了是有鬼篤出來的啦。 近排我不知道你在這兩個星期裡面有沒有留意新聞，有一件事在國際上面其實是挺恐怖的一件事、 啊、 大陸瘋狂捉拿一些維權律師。 哦，是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自己有個看法，大陸在習近平的那個管理之下，因為他的政權未坐穩，薄熙來政權原因就是因為搞政變，所以他才被人拖下來，死很多人。 呢班人肯定係死唔斷你，或者死不瞑目。佢一定會用一啲方法，用一啲維權嘅方法去到搞你個政府。所以習近平嘅政府就大量拘捕一啲寧縱就寧攬莫莫縱啊，即係寧願攬殺無辜都唔好縱容一個。希望呢啲人收聲，唔希望你藉住呢個國家嘅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嘅灰色地帶去令到我政權不穩。佢而家呢個即係。點解會篤出嚟？就係、是、因為蔓延咗落嚟香港啊！佢哋根本知道件事會係咁嘅時候，咪喺香港篤出嚟咯。話俾你聽，根本當年發生嗰啲咁嘅嘢，令到你個政權不穩啦。所以喺今次呢件事件裏邊，可以揭露咗一樣嘢係咩咧？政府同政府之間，黨派同黨派之間嘅鬥爭，話俾大家聽，政府係非常之邋遢，做嘅手段係非常之污衊嘅。你話呢啲嘢如果唔揭出嚟，其實～不斷落去，你可能屌你老尾飲死幾代人都唔撚知。 係啊，咁同埋係呢家嘢，你都你其實都係可能你原本係八十歲命，咁、 啊、 然後最尾變咗七十五咁樣咯。 啊，係啊，一係就六十歲、啊、或者生育有問題咯。 係啊，或者你生個小朋友出嚟三個頭嘅咁樣、 啊。政府不嬲都做開呢啲嘢，近排睇一本書叫做《暗殺教典》。原來當年戴卓爾夫人就被愛爾蘭共和軍的殺手暗殺，個個都話呢個殺手係隸屬愛爾蘭共和軍，但係佢有一樣嘢非常之蝦碌嘅咩咧？啲炸藥用一半，咁啊即係點解咧？嗱，本來咧用十份嘅炸藥就可以炸撚死個冚家鏟，但係佢唔知點解用一半炸藥， 即係五份。 五份，咁點解佢用五份咧？佢死都話自己唔係啊！當年啲炸藥我用足十份㗎，屌你，不過唔知點解嘢咁流啫。其實咧，個撚樣根本就係俾當年嘅英國政府收買咗，就希望你去暗殺戴卓爾夫人，即係佢係一個中間一隻鬼頭仔嚟噶。譬如我阿九護士叫我鬼頭仔，阿 A 君，喂鬼頭仔，你去暗殺阿筍哥啦，屌你老尾！我俾啲炸藥你，嗰隻炸藥你減半嘅，自己減咗一半先俾佢。咁佢炸唔撚死戴卓爾夫人，就會引發咩咧？大規模去刺殺、去鎮壓愛爾蘭共和軍。佢就係希望呢樣嘢發生噶嘛，政府咪咁做咯。 呢啲好似係二次大戰裏邊之前有一個匈牙利有個爵士叫斐德南大公爵啊嘛，咁係有條話又係話派條撚樣去刺殺佢咁樣啊嘛，跟住然後刺殺完之後，跟住然後咪大家咪抹面大交咁樣引起二次大戰。 哦、 喂，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即係咩？咩七七盧溝橋事變又係咁啊！ 近排我哋發生咗一單嘢，我哋病房發生嘅呢單嘢一講，我諗大家都知道我做邊間病房。你見過醫院有蛇未啊？ 未啊！ 我醫院前幾日就有條蛇嗱，話説有個職員就開門，條蛇就喺你個頭殼頂跌落嚟。 我玩嘢咯咁樣。 佢真係影到有張相有條蛇喎，咁啊蛇王嚟到之前走咗，嗱咁啊大家就諗咁，哇屌你啦！我第一件事講咩咧？嗱我冇翻工唔係我做噶屌你老味，單嘢唔係我做嘅先，即係條蛇唔係我放噶啦。嗱，其實條蛇就應該係自然地走入嚟嘅，但係啲人咧個心就係諗：屌你老母，狗護士會唔會你個撚樣放？一啲人就喂會唔會嗰個撚樣放嘅條蛇？屌你老味，引起病房之間嘅內部矛盾同嗰個內部鬥爭。 要捉鬼啦！ 屌你老，大佬你邊會捉條蛇翻嚟放？同埋香港買唔到生蛇噶嘛？你知唔知㗎？ 我唔知啊。 我話説嗰陣時，我有個老友好 friend 嘅同學，我諗住放兩條過樹紅一條。飯餐頭俾佢嘆下啦，咁我去啲蛇堡咯，我就去元朗，首先就喂唔該一條飯餐頭啊，佢話入去個雪櫃咯，我話做咩啊？你要飯餐頭，我唔係要條生，佢望住我走啦手，咁之後再去深水埗咯，我話唔該一條飯餐頭啊，佢又入去攞，我話咦蛇肉嚟啊，係啊，我想買條生過嚟煲湯啊，阿媽叫啊，走啦你走。后屘原来我问， 但系点解我哋细个见过有生蛇咧？又点解？ 有生蛇，但系唔会卖俾你。 哦，系啊。 佢惊你我嚟放嘅，你屋企啊嘛，真噶。 哦。 因为放毒蛇系真系会死人噶嘛，同埋啲毒蛇嗰只牙会再生翻出嚟噶，虽然佢掹咗，即系真系掹咗，但系之后会再生噶嘛。佢惊你个卵样就系我嚟放蛇咯，屌你！我想香港冇生蛇卖噶，真噶。你行云山都冇，我行过几间，有一次我行到大角咀仲俾人屌老母添。我喂唔该，一条饭铲头。佢话我唔系一条生，屌你老母走啦，放数啊你个卵样，真系咁讲。你个卵样冇嚟放数啊，走啦你！ 哦，真系咁。 佢惊你嚟放数啊，真系噶，冇生蛇卖噶香港。你行云间间蛇铺冇人买条生蛇俾你噶，一定系死嘅。 即係你同佢除非好撚 真係放蛇啊！真係有啲人 屌你老味，係一條蛇跌落嚟嗱，呢啲就係你屌你老味，冇理由病房有蛇都冇快屌，即係等於你去中銀做嘢，或者你去啲大寫字樓做嘢，你會唔會屌你老味地下有螺蟹走過啊？呢啲一定係你放噶啦，屌你！ 乜係倒死螺蟹？ 啱啊！屌 好啊！呢就去到呢度， 拜拜。